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大人威嘿，老五玩家。 临近呢个农历新年呢，咁我諗好多朋友都应该仲係忙緊办年货啦。有啲好早准备嗰啲应该都办咗一半或有多㗎啦。 係呀，烏嘉倫你准备成点，我好期待嗰封利是㗎。 哇，咁封利是就唔使好多事前准备嘅。通常都係之前嗰一两晚做嘅。係 咁咪通常呢即係近年我認識得有啲朋友呢，佢會特登去印製一啲利是封㗎。即係將自己可能全家福变成卡通样。 喔、哦、係呀。 又或者可能你有小朋友咁樣呢，就攞小朋友嘅一两张生活照嚟即係加一啲新年装饰啊，印啲利是封咁樣㗎嘛。 我又冇話特别鍾意咁樣嘅。好多时候我就比较低调少少啦。即係未必將自己嘅样挂喺个利是封嗰度。係我自己唔惯咁啊。 嗯。 对我嚟讲反而难嗰 part 呢就唔係去买利是封，係唱銀紙。 哦，係嘅。 唱銀紙其实係几烦嘅。 哦，係啊，同埋而家即係开始近几年啦，我諗。其实近呢段时间好啲，有啲叫做翻新钞，咁啲人都开始对新钞嗰个追求冇咁热切啦。我觉得，即系其实以前咧，我记得我阿妈都会特登话走去排队换新嘅银纸，咁、然后其实好紧要噶嘛，即系觉得新年系要用新嘢。咁但系而家好似有翻新钞咧，大家个感觉咧就好似舒缓咗少少嘅。但系当然啦，有啲人都仲好坚持嘅，我一定要新钞咁样。 系，我谂可能即系后生嗰一脱咧，就可能冇咁在意。冇咁着緊咯，因為好多時候點解咁堅持一定要係用新鈔呢，有時候在於個意頭㗎嘛。咁但係對於可能好多即係新派嗰啲嘅年輕男女啊、年輕夫婦嚟講嘅話，呢樣嘢嘅追求又唔算話即係好堅持。喺新嘅一年呢，咁另外一個即係頭痛位嘅話，就係好多時候嗰啲送禮啦。即係因為尤其是如果你係有另一半嗰啲啦，結咗婚都唔等於係過咗海就神仙嘅。結咗婚之後呢你都要諗㗎，可能老公或者老婆嗰邊佢哋嘅爸爸媽咪佢哋嗰邊嘅兄弟姊妹咁係咪都要買啲咩嘅做賀禮送俾大家呢？因為你知有時候呢啲賀禮呢，你如果送得唔好或者冇送唔記得漏咁一兩件嘅話，咁之後嗰一年甚至乎嗰一世都俾人講㗎嘛。 係呀，其實真係㗎喎，即係我自己呢本身屋企就相對地多親戚啲嘅。其实近几年咧，开始嗰啲表哥表姐咧结婚咧，就会出现啲情况，个个都好似圣诞老人咁样去拜年，即系例如本身伯父咁样几个女。本身都係一盒就算㗎啦嘛，然後幾個女成家立室之後呢就變咗多幾盒嘅，跟住呢大家都好似聖誕老人咁去拜年，你又怕送少一份禮呢就好似唔好意思呀，同埋即係始終都覺得好似表姐成家立室咗就係、另一個新嘅家庭啦、你又要好似準備另一份禮俾佢先係嗰個新年嘅拜年習俗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準備賀年禮物對於我嚟講啊都幾頭痛。 係因為有時候你送禮咁，如果你知道對方係想要啲咩，佢有某一啲嘢係追求有需要、你好容易買到嘅話，咁就哇好樂意咁去送啊。最怕有時候你係為咗體面，咁我就好啦送俾佢，但係你係左度右度，因為可能佢又唔知收到呢樣嘢中唔中意啊。因為你知送都唔緊要，有時候送咗對方覺得唔啱心水嘅話，又會講你睇你啊，平時都唔關心我嘅呢一樣嘢，前兩年咪送過咯，又唔知嗰啲咧跟住 后屘就讲一轮啦、 啊。直情咧，我试过有啲好鬼尴尬嘅咧、啊，就系、是、我都唔知道个朋友系真系好心啊，定还是可能佢对呢啲礼，即系叫做礼数上边唔系好了解。佢都作为一个后辈啦，咁佢曾经咧就送过啲面俾我妈咪。 系。咁啊，即系咩面啊？虾子面。 真系虾子面嗰啲啊！咁其实 都系意头嘢啊。 都系意头嘢，即系长寿嘛，长寿面啊，食面好啊，咁样，同埋相对健康啲啦，对比糖果饼干嗰啲。咁但系咧，佢就话嗰、那个面档嘅面咧就好好食，咁就话买几个面俾我妈咪咁样啦。咁然后咧，你一收到嗰下，即系买面其实本身冇问题嘅，但系包装上面咧， 真系一个胶袋咁样样捧出嚟， 佢直情系搵嗰啲咧，好似你酒楼打包嗰啲饭盒包住，咁然后再用自家花纸去包包，即系嗰张自家花纸，你都知新年大家虽然话现代咗。但希望都红当当日好意头㗎嘛。但佢又唔係用嗰啲㗎喎，即係好普通粉色系咁样啦。然后就包住咗。咁你都知嗰啲饭盒包完都总係包唔实㗎嘛。即係你唔係四四方方，总係滑滑突突啲角啊，又唔知点样㗎嘛。一拆呢嗰下你就觉得唉，即係细侄都明白你好心。都明白你諗到我健康唔想送啲糖果，但係一个咁样包装嘅面呢， 都賣相係嘛， 係啦，你都总係觉得爭啲。 所以我之前有啲嘅年轻啲嘅朋友同我讲啊，佢话呢即係情愿买嗰啲嘢呢，实用性都系其次，最紧要系够好睇。係 啊，即係睇面囉。 头先你讲话买面就是一个好嘅例子，佢呢知道可能都话有一档呢卖面系可能好食啲嘅，平时食开。但係佢话哎，情愿嗰啲面档嘅面呢平时嘅时候买，如果你讲到系嗰啲大时大节系做礼品、嗯、要送俾另一半嘅爸爸妈咪嘅话咧，佢情愿买啲可能系冇咁好食，但系个包装就靓啲，可能入晒啲纸盒啊，甚至乎人哋会帮你包埋花纸啊，佢就会送嗰啲咯，选择系。 唔系，同埋我觉得你其实可以照买嘅，即系我识得有啲朋友咧都真系好有心，佢系会自己整曲奇噶，即系佢自己整曲奇，然后当新年礼盒咁样送俾人。 但系曲奇又好唔同喎、 啊。但系我觉得系佢个包装已经，即系或者佢有心机做埋后边嗰个包装嘅工序咯。 因为一嚟嗰个系自己 DIY 啦，通常如果你自己整曲奇嘅话，咁、个心思或者除咗你整嗰块曲奇饼之外，你连嗰个入嗰个袋啊，跟住绑住个袋嗰条绳仔啊，可能都会花心思谂埋噶嘛。 系我个朋友嗰次咧，佢其实系我觉得佢好好就系佢特登咧留咗嗰啲好似圆形嗰啲胶盒仔咧，咁佢就全部摆晒入去，即系平时可能摆腰果酥啊嗰啲，咁佢就摆晒入去，真系做到好似人哋外即系出边街买嗰啲包装咧，仲喺条边度绑翻条胶纸咧，嗰、那个系食曲奇饼嘅回忆嚟噶嘛，即系每拆一个贺年嘅曲奇饼礼盒，你要搣走嗰条边嘅胶纸，但系搣搣下又断，即系佢系有嗰种感觉嘅。咁所以我觉得啊，如果你哋系真系准备一啲自家嘅贺年礼物嘅话咧，其实真系唔好忽略后边嗰个步骤啊，即系你可能你花少少心机拣一个靓啲嘅盒啦，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好贵嘅，又或者点样精装，但起码望落去得体啲，同埋感觉上干净一啲咧，我觉得都系个重点嚟嘅。 不过有啲朋友都可能真系会谂啊，哇，其实每一年你去到过时过节嗱，即系农历年如是啦，可能圣诞节啊、新年啊，咁都可能喂为咗送礼而送礼，会唔会一个负担咧？因为嗱呢件事又令我谂起啦，啱啱年头嘅时候都系噶，日本嗰边咪即系有好多人就反映咯，尤其是嗰啲网民。因为日本咧就有个传统，就系送呢一啲嘅贺年卡啊。咁我哋香港都有嘅，不过就未必系贺年卡，因为即系 New Year 送卡嘅话，可能我哋读书嘅时候都仲会嘅，而家越嚟越少啦。 同埋多数可能系啲翻工咯，即系可能商业伙伴啊。咁你通常都系噶啦，即系公司啊，新年啊，圣诞就会准备个 Happy New Year、Merry Christmas 嘅卡 ，E 卡俾你 E 翻俾啲商业伙伴。但系我觉得新年送卡香港就好似少见啲 嘅。咁但喺日本咧就仿佛系一种社会潜规则嚟噶嘛，即系佢哋就唔单止系公司 to 公司啦，即系可能屋企人啊、朋友啊一种嘅联系咧，都系会送卡嘅。 同埋佢哋其实好重视新年，因为佢哋系1月1号系超紧要嘅。你咁样讲咧，我谂翻起有一年我去日本旅行，咁我嗰时好开心啦。你都知圣诞同埋新年如果咁啱撞正啲五六日咧，你请一日就等于请一个礼拜咁样噶啦嘛。 咁我请咗成个假，然后咧就发觉哇，机票已经好贵啦。去到日本嘅时候仲后悔，因为成条街都系人。咁然后就谂啊，咁难得嚟到日本过新年啦，就梗系要感受下佢嗰啲习俗啦，包括就 系 去神社嗰度敲钟，因为佢哋信奉嗰、那个宗教系有呢一个习俗嘅，即系就系搭正一月一号，我哋去年初二黄大仙拜神咧，佢哋 住香噶， 系啦，佢咧就系调翻转去佢哋嗰啲神社嗰度咧，就 系 敲个钟同埋祈福嘅。哇，我真系好记得嗰一日。零度啦，已经系一冻到僵晒。我企咗喺条街度等三个钟，就系为咗行埋去熬一熬个钟，同埋贡献嗰几百 yen 嘅嗰啲叫做咩灯油钱啊，系咪？就 系 去祈个福。咁我嗰下就感受到，其实日本人对佢哋啦，即系嗰个新年啊，一月一号个重视系好犀利嘅，又要食年糕啊，又要放烟花啊，各样。咁其实佢哋都会藉住新年去表达自己对一啲前辈朋友嘅。 是咁，所以就会藉住呢个嘅贺年卡啦，尤其是头先你佢有讲到佢哋好重视呢个日子。咁嗱，的确你话新年贺卡咧嘅起源喺日本咧就冇好明确咁样嘅记载。但系从呢一个东京邮政博物馆嘅相关资料咧就可以睇到，咁佢哋咧就系通过呢一个互写新年贺卡嚟表达新年问候嘅方式咧，最早可以追溯到系平安京时期嘅。咁但系咧，自从呢一个明治时期开始之后咧，咁佢就实行咗呢一个邮政制度之后咧，咁新年嘅贺卡咧就慢慢就更加是普及啦。咁嗱，先讲下佢威水史，佢嘅发行数啊吓，喺2004年嘅时候咧，系可以话高达到啊44.5亿张。咁但系咧，去到2019年嘅时候咧，咁新年贺卡嘅发行数咧就跌到落去得翻24亿张啫， 即系跌咗一半， 几乎跌咗一半。咁嗱，见到嘅系咩咧？就系话，咦，近年嚟好似已经少咗人。去送一啲咁样嘅即系新年贺卡啊，咁即系反映住啲咩咧？嗱，转头翻嚟咧，我同你高进慢慢讨论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就讲起呢一个日本嘅新年贺卡啦，咁当然佢哋嘅新年贺卡咧就系即系新历嘅新年啦， 一月一号 送嘅 元旦啦。 咁但系正正就系反映咗，咦，有部分人开始就系觉得送呢一啲新年贺卡咧，咁就已经脱节啦，同时代已经系跟唔上潮流啦，甚至乎系有时候你为咗要送嗰张卡咧，又劳民又伤财咁，何必做咧？咁咁嗱。當然對於呢一個賀卡嘅睇法呢，都喺日本嚟講可以話係兩極化嘅。有一啲呢就依然繼續係覺得應該要保留呢個傳統，佢就話好似呢你呢一個係日本嘅文化之一啊。有一啲你對對方送上嘅祝福問候，你係藉住電話，你係藉住電郵，同你去用嗰張賀卡去送俾對方呢係自然不同嘅。咁有啲就係甚至話呢，當你即係收到嗰張賀卡嗰個聯繫嘅情感呢，對嗰個人同佢身邊嘅人嚟講呢係好重要嘅。咁但同時之間有些人就反对啦，咁佢哋就话咩咧？就系话哇，对我哋嚟讲咧，要去送呢一啲贺卡，为咗送而送，慢慢就变咗个负担啦。亦都有人就话觉得，基本上而家有咁多其他唔同嘅现代方式可以即系送上祝福同埋问候，何必一定要用贺卡咧？咁嗱，咁虽然我哋就唔系身处日本啦，但我都想同阿Nicole讲下，喂，其实呢样嘢反映住就系咩咧？我哋嘅时代真系转变紧，即系如果放落去我哋嘅农历新年嘅时候，系咪有好多嘢？都可能會慢慢被淘汰，會被省略咗，都唔係咁重要呢。 嗱，我自己咧就係好著重呢一啲嘢嘅，唔知點解，即係我覺得嗰 即係個禮節好緊要。 係啦，我覺得個禮節好緊要，同埋即係如果咁嘅情況啦，我會幻想就係香港你都會為一啲朋友寫聖誕卡一樣啦。即係我覺得有一張卡咧，然後係你親手寫一啲字啊，又或者寫一啲祝福語，係有嗰種文字嘅温度㗎。即係收到個感覺係同你收一個訊息嗰種嘅喜悦係完全唔一樣。即是你会觉得是紧要咯。同埋我自己好鍾意做呢一样嘢嘅。 係，但因为嗱，我点解会咁样问起呢？因为实际上面有好多时候你而家諗返啦，一到呢农历年嘅时候，坦白讲我觉得同中秋都差唔多。真係喎。 点样呢？ 因为嗱，点解我咁样讲呢？ 要团圆。 好多时候我哋送礼最大部分送嘅就係食物嘅礼盒啦。 我唔知啊 ，Nicole 有冇试过收，收到系你食唔晒嘅。咁但系咧，明明有啲时间咧，可能嚟话啊，过节之前你已经同定周围嘅人啦，开晒声话唔使送啦，唔食噶啦咁。咁但系咧，即系因为碍于喂我去拜访你啊嘛，我同你拜年，尤其是龙年嗰啲咧，我唔可以两手揈揈噶嘛。咁于是乎，我就点都可能系买啲嘢嚟俾你咁。咁同老人家拜年，佢又买糖。买朱古力，老人家系唔食得嘅。 系啊， 咁有啲你话买嗰啲咩糕啊，好多时候都系噶啦，糕点啊，萝卜糕啊，芋头糕啊。咁啊，再唔系嘅话咧，就系、是、比较好啲买水果。咁、但系如果个个都买一篮水果上去嘅话，咁啊大件事啦，真系呢一个叫做水果 buffet 可以话系。咁所以咧，变咗就好多时候，我见过好多次都系咩咧，就系我啲长辈收到嗰啲咧。因为你知啦，通常嘅拜年嘅话就系约埋一大班屋企人，就去一个地方 就团拜啦，就一齐去嗰个拜年啊嘛。 咁你如果你话系分批慢慢收呢一啲嘅贺礼嘅话咧，都还好、哦，即系话我年初一到年初十每一日收少少都 OK。但系最大件事嘅就系咩咧？佢一个年初一啊、年初二啊咁样样、就一窝蜂去摆低晒啲嘢，你要喺短短嗰几日之内，如果系水果嗰啲咧，就要食鬼晒佢、如果唔系嘅话咧，有啲摆到啊，唔知啲糕啊又过期啊，又嗰啲唔知咩酥啊，又唔知唔知摆到又食唔到咁。咁啊，一个人又食唔晒，咁我就变咗系一种浪费咯，觉得就。 我直情觉得系咧，即系每一年新年啊，我都有嗰种感觉系，大家都系交换礼盒嘅啫。例如你买咗十盒咧，你都预期下你会收到十盒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唔知咧，因为近几年咧，可能啲长辈都开始年纪大咧，喺拣呢啲礼盒上面都有谂过下嘅，即系可能近几年啦，屋企都少咗好多买朱古力啊，又或者买啲饼，即系反而系买多咗啲咩咧，就系面咯，同埋学你话斋啦，即系生果。有一年劲夸张，系我哋买咗成箱橙咧，摆喺个车尾度啦。咁例如我去乌加伦屋企，好啦，去乌加伦屋企会见到边个啊？最会见到何飞峰啊！咁啊，执两袋橙上去啦，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近年多咗嗰个喺新年礼盒嗰个健康嘅考虑嘅，其实唔单止系我自己啦，我觉得身边嘅朋友都越嚟越多， 即系等于都系啦。就算你唔识嘅都好，因为大家都关注到，好似我头先讲嘅中秋都系啦。而家大家食月饼嘅话，都会考虑多咗。月饼唔可以唔食，但系食嘅话喺选择嘅情况之下，系咪可以尽量拣啲健康啲咧？咁最后翻嚟，我哋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发现今时今日送贺年礼品咧，对象都系长辈多啲，因为我真系试过咧，有一年真系大头虾送礼啦，咁因为有个长辈咧，就每一年你送礼俾佢，都话：哎呀，唔使咁客气啦，唔使咁客气啦咁。咁终于咧，就有一年，即系我谂住佢真系唔食噶嘛，咁所以就谂住真系从一个费事浪费嘅角度，就谂住好啦，不如封个利是俾佢啦，即系等佢自己去买嘢食啦咁。咁啊，反而佢就有少少在意啦，佢就未至于话好唔开心或者发脾气、嬲啊、闹人嗰啲，唔系嘅。但系佢就会反而有啲在意。就啊，点解唔送贺礼咧？嗱，真系会咁样样嘅。咁但系即系因为在于有时候啊，送贺礼俾你，咁亦都要谂下啊，有啲咩系啱你食啊？的确，对于话送一啲即系贺礼，又要适合一啲嘅长辈用，又要系符合健康，又可以摆存得到，都有一定嘅难度。 系啊，因为我自己啦，身边嗰啲长辈咧，我就觉得分两派嘅，即系有一啲可能相对身体健康啲嘅，自己平时都好。即系睇住自己嗰个饮食习惯咧，佢反而就觉得啊，新年咧你最好都要买啲朱古力俾我，因为我新年就系食嗰期嘅啫，即系我一年咧净系食呢一个月朱古力嘅啫。咁其余时间咧，佢都可能觉得我都唔会点样食噶啦，即系平时都好健康嘅。咁另一派嘅咧，可能就觉得你真系唔好俾呢啲嘢我啦，甜嘢嘢我都唔中意食。咁嗰一类咧，我就觉得劲难谂嘅。我曾经试过咧，就谂住买啲即系唔想买头先讲啦糖。糖啊饼啊，觉得好似好甜啦、啊，又高脂肪，咁就走去买啲嗰啲叫冰糖燕窝啊。 系 点不知咧， 后尾佢翻嚟个反应就系同我讲，哎，其实咧我个肾就麻麻地嘅，因为燕窝其实个成分咧好多蛋白质，咁佢就怕负荷好劲，同埋消化得唔好，咁佢就结果咧系冇食过嘅。咁我本身住，哎，买燕窝实冇死啦，即系好似人哋生完仔啊，做完手术都觉得补噶嘛， 滋阴啊嘛， 系，同埋好似个感觉系。所有人都啱食噶嘛？ 系 点不知就系佢唔啱食。自此之后咧，我就谂紧，喂，买嘢俾即系叫做长辈啦，其实真系好难拣，系超难。你系好似谂唔到啲乜嘢，你买深溶海味咧，又怕佢话你唔识拣，又俾人呃，通常都系噶嘛，即系。而家有嗰啲咩深溶海味礼盒咧，一打开佢就会话：哎呀，啲冬菇碎嘅，个花胶咁鬼薄嘅，俾人呃钱啊咁样。咁你又唔想买，跟住又买其他。 喺佢面前班门弄斧啦。 系啦，你又唔好意思，即系你嗱买支酒咁，你年青人可能上去拜年，买支酒俾你咯，大家阵间高兴咪开嚟饮咯。咁但系。你老人家冇理由买支酒俾你嘅啫、 啊，尤其是即系你讲紧一啲嘅长辈咧，你话你平时系成日见啊，你对于佢嘅个性好了解啊，知佢有咩需要，都叫做话可以再谂下。 系 最怕有啲亲戚系你真系一年先见得过一次， 啊、 你唔送又唔得，因为你知你见到佢啊，上年都有送，如果今年唔送嘅话，好碍眼。你知好多时候呢啲啊长辈好心水清噶嘛， 系 咁，所以咧每一年谂要送啲乜嘢俾佢，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 系 就有时候咧，真系从一个高点嘅角度咯。嗱，真系因为点解咧？有时候高呢样嘢咧，食就未必食得晒噶啦。即系尽量就系可能啊，当一班人大家一齐团拜嘅时候，在场嗱临开咗嚟食啦。咁啊，但系就算佢真系唔食都好，咁啊，嗰个都系一个意头。即系有好多时候咧，佢会觉得啊，我收到个高啊，步步高升啊，咁样年年进步啊，咁佢会觉得开心啊。咁之后嗰个高咧，就算佢真系唔食都好，佢都起码可以转赠到俾人，或者佢啊有朋友嚟探佢嘅时候，佢会可以攞出嚟招呼大家，即系啊好啊，诶、哎、系啊，我屋企有啲高啊，有啲萝卜糕啊咁样啊，煎出嚟大家一齐食啦。咁就算唔系当下嗰一班同佢团拜嘅亲戚喺度，佢之后有其他朋友嚟探佢都，佢都会有啲体面啊。即系我反而会觉得。啊，咁呢一样嘢都好似稳阵过你送糖，因为真系唔系个个长辈都会啱食甜爷爷嘅嘢啊嘛。除非佢真系自己 request 咗，即系有啲长辈就话俾你知，我真系好中意食嗰个蓝色罐嘅曲奇饼嘅。 系啊，色隐形嘅大表哥咁。 系啦，佢真系话俾你知啊，最好就送呢一个俾我啦咁。 系因为佢哋会觉得一年就系呢个时候先会收噶嘛。 咁啊最好啦，如果系咁嘅话，咁但系实际上面有好多都受唔到嗰种甜嘅，咁啊反而送啲咸嘢俾佢或者会好啲咯。 所以。其实我就是今年呢自己在这里即是叫做而家都临近农历新年啦在这里手购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想啊买不如买即是燕窝食不到嘛咁啊諗緊其他啲叫做好似啱长辈啲嘅礼盒啦咁我搵搵下呢就搵到滴鸡精唔知道你有冇听过我之前呢第一次听系几时呢就係、是、我屋企人呢生小朋友嘅时候咁就见到啲人就话呢个滴鸡精系好补身嘅咁样咁然后就去再搵多啲啦因为佢嘅价钱其实都几贵㗎我见坊间而家卖緊呢都讲緊系200几蚊可能一小盒，一小盒讲紧入边系四五包嘅啫，即系除翻开你系四五十蚊一包嘅鸡精，佢个份量咧同大家一般认识嗰啲樽装鸡精，我谂差不多嘅啫。咁但系我睇翻佢嗰啲叫做制作嘅简介咧，就话其实滴鸡精同一般罐装鸡精最大嘅分别系咩咧？就系、是、滴鸡精佢冇经过一个叫做浓缩嘅。嗰、那個步驟係啦，佢就主要咧係可能原隻雞唔知點樣燉下，又煮下，又煮咗啲雞嘅精華出嚟，然後就幫你整走嗰啲油脂，就整咗啲包滴雞精出嚟啦。咁如果一般嘅雞精，即係大家一路見開罐裝嗰種咧，就通常都會濃縮啦，同埋佢話可能會加入少少色素啦，同埋因為佢濃縮咗咧，嗰陣味就會偏離咗大家認識嗰種雞湯。嘅感觉嘅，咁所以咧我就即系今日见大家咁开心，哎今日啱啱年宵开幕啊嘛，系咪先？所以我都带啲礼物上嚟同阿乌嘉伦你分享，我都带咗包滴鸡精啦。如果你试过 OK 嘅话咧，我都谂住睇下新年系咪买俾啲长辈嘅。 系喂，但系本身你有饮开鸡精嘅？ 我有饮过咯。其实我之前咧饮过一排，就系因为你都知道女士每个月都会有啲生理期噶嘛。咁有一排咧，唔知系咪自己太亏啦，即系做嘢太忙啦，又冇乜点样照顾自己身体啦。嗰排咧就好 好辛苦嘅，基本上一个月嗰几日咧系痛到要食止痛药嘅。咁然后我有啲朋友就话：喂，不如你试下食鸡精啦，可能你唔够即系唔够补啊，好虚，所以你先会嗰啲手脚冰冷啊，同埋好痛啫。咁所以嗰期咧，我系有饮下啲鸡精，好似进补下咁样嘅。咁我唔知道之后系因为又完晒嗰啲 project 啦，然后又自己即系叫做照顾多咗自己嘅身体啦，咁就真系好似有好转嘅。不过个感觉咧就啲鸡精对于我嚟讲咧都系有啲似豉油咯。 我以往咧就好少话系要食鸡精，因为以往咧通常咩情况之下会饮用咧，就系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啦，即系啊考试前食啊， 系啊提神啊嘛，话 系啦，阿妈就话：哇，你读书得咁辛苦，饮樽鸡精啦咁样。嗱，我好少饮嘅。咁但系咧我之后出嚟做嘢之后咧，有时候我可能我屋企人啊见到哇你真系好残个样，即系好似唔够营养咁，咁不如饮少少啦。咁我亦都试过啦，我真系由嗰阵时候先至开始接触嘅。咁嗱，点解话饮鸡精对身体好咧？咁大家都知喺中国人嘅饮食习惯入边咧，好多时候如果系要补嘅话，都系会用到鸡呢样嘢嘅。咁嗱，但系喺我嘅认知当中咧，最好嘅方法咧，真系要食用鸡嘅话咧，其实就系炖鸡汤嘅。咁咧，鸡汤你炖出嚟嘅话咧，理论上系最锁到佢原本有嘅营养价值同埋嘅精华。你饮鸡汤，你食埋嗰个鸡个馅啊，咁基本上咧就已经系最能够吸收到嗰个营养嘅价值噶啦。因为本身鸡肉亦都有丰富嘅蛋白质嘅来源啦。咁但系有啲人就话：，我真系冇时间喺度慢慢炖汤饮啊咁。咁如果你本身咧，是有胆固醇过高，又加上你冇时间炖鸡汤嘅话咧，嗱，的确饮鸡精咧系一个可以考虑嘅选择啊吓。 系，喂，同埋咧，其实即系我自己又系喺度搵啲鸡精啊，炖鸡精嘅时候咧，先发觉原来呢一样嘢咧唔系中国嘢嚟嘅。 吓， 即系本身咧，我成日都觉得你学你话斋啦，即系鸡精好似听落去系好多中国人去整嘅嘢啦，但系原来咧，有个讲法咧，系喺英国发明噶， 系 咁但系点不知即系喺当地就冇咁受欢迎啦。咁但系唔知系咪嚟到可能中国啊华人社会就觉得喂鸡真系好补噶，咁、哦、所以先开始有呢、這、一个叫做用鸡精补身嘅概念，而且系越嚟越受欢迎咁样嘅。 系咁啊，头先啊尼克有讲过啦，有啲啊鸡精咧就系浓缩咗嘅，咁所以咧钠嗰个嘅含量咧都可能会比较高啊。大家选择嘅时候留意一下。嗱，转头翻嚟咧，我哋就真系可以试下啦。尼克啱啱带翻嚟嘅呢个滴鸡精。转头我哋试，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咁翻到嚟咧，我哋咧就真系试下呢一个咧啊滴鸡精啦，准备就试。咁头先阿 Nicole 咧就将佢分咗两杯啦。咁哇，真系咧比想象中少啊吓。 系咯，我都冇谂过倒出嚟，即系我哋而家系普通嘅水杯啦。但我谂佢而家系浸都浸唔到我手指尾个指甲咯。 系啦，因为嗱，原本咧我同阿 Nicole 一见到嗱，佢就系一个包装嘅石子包装嚟嘅。咁好似相比起我哋平时饮开一樽樽嗰啲咧，好似少好多咁。 系， 但系睇翻嗰一个嘅容量咧，其实又唔系争太远，系少啲，但系真系少啲啲嘅啫。 系， 咁嗱，但系相比之下，头先我有讲过啦，就系、是、因为咧喺市面上面你买到一樽樽嗰啲嘅鸡精咧，大概啊，佢哋嗰个嘅钠含量咧系35-170毫克不等嘅。 系， 咁而相比之下咧，嗱呢一个滴鸡精咧，我哋而家手头上有嘅呢一包咧、的确嗰个钠含量咧算系少过一橛嚟嘅。 系， 因为如果我哋计翻嗰条数咧，佢嘅钠含量啊，而家我哋饮嘅呢个份量咧，都系大概30几毫克左右嘅啫，咁、所以算系低钠嘅。 系，但系闻落去咧，我觉得都咸咸地嘅，其实 闻都闻到啦， 闻到咸啊！头先我一打 开，唔系好大力索嘅，我头先一索就索到好大阵鸡精。 但我想讲呢一个咧，系因为我好多朋友试过滴鸡精同埋鸡精，咁佢哋就话咧，觉得滴鸡精个味系偏向鸡汤一啲嘅，就冇鸡精咁难入口。但我觉得而家闻落去同鸡精其实冇乜分别， 同埋个感觉望落系咪好似稀啲啊？ 是冇咁黑嘅，我觉得好似系嘅，因为我之前即系上网睇咧，原来有一啲鸡精佢会为咗保持即系叫做同一个出产嘅品质啦，因为唔同鸡可能出嚟嘅嗰啲鸡汁都有唔同色差噶嘛，咁佢就会加咗一啲可能焦糖色素，去将嗰个鸡精嘅浓缩嗰个感觉咧就带出啲嘅。咁我估啊吓，呢一啲滴鸡精咧，佢哋就声称系净系蒸完就系隔走咗啲油嘅啫，咁、所以应该系原汁原味一啲嘅。 好，咁啊而家咧我哋可以试下啦。咁啊，我哋手头上面有嘅非常之少嘅份量 我都话要珍惜呢一啖。 呢度加埋几多钱话？ 喂，呢度加埋50蚊噶啦，你知唔知道？趁系新年我先益下你啊！如果唔系啊，我自己。饮咗噶啦， 真系好补喎！系啊， 我 而家补下。 我谂住你试过 OK， 我就买俾我啲亲戚长辈啊。 我谂我而家试咗啖，哇，好得意喎阵味。 哇，我觉得好似系冇咁咸，但系嗱，因为我哋而家其实系常温嘅，即系室温打开就即刻饮噶啦。 其实好得意喎阵味，点解咁讲咧？嗱。其实呢一个滴鸡精嗰阵味咧，我试到嘅就系主要咸味嘅啫。但系佢咸得嚟咧，又得意嘅地方就系咩？你又好似饮水嘅感觉。佢系似咩咧？嗱，我真系如果形容嘅话，佢似系咧一啲沟稀咗嘅豉油。咁你饮落去咧，佢系好似饮水，但系就带住一种豉油嘅咸味，有嗰种嘅感觉。但系咧，佢又同时之间咧有一啲豉油冇嘅味道嘅特质嘅。我唔知嗰种系咪嗰啲鸡嘅精华味道啦。 我反而系即系我一路咧听啲朋友讲嘅就系佢系似鸡汤噶嘛。我饮完之后，我觉得同佢同鸡精唔系争好远咗阵味， 系咩？ 即系同鸡精系近噶、哦。 系 鸡精咸少少咯，但系我觉得嗰阵味系似，同埋佢而家饮呢个滴鸡精咧，似乜嘢咧？似去人哋婚宴咧嗰啲翅啊，嗰、那个羹嗰个上汤味啊，其实 都系嘅， 因为鸡汤嘛都系。 系， 但系我觉得都系同鸡精个感觉唔系争好远啫，好似。 但系即系如果你问我啊，嗰个性价比嘅话咧，鸡精应该系平好多嘅。 系啊，鸡精平好多，因为我而家呢个除开系48蚊一包仔。 一包仔。 系啦，咁但系 我哋咁样饮咗48蚊啦，已经。 系啦，夹埋饮咗48蚊啦。 系。 咁然后我记得之前例如买鸡精啦，如果普通嗰啲细樽装原味咧，可能都系10-20蚊咁上下价钱啫，好似系抵啲咯。 系。咁另外除此以外就我觉得，因为你相比之下，好似方便咧开嚟饮咧。樽装好似方便啲，但系我唔知啦，可能入面背后营养价值各方面啊，食完头先 Nicole 讲啦，佢好似即系添加剂又会少啲啊，嗰、个精华提炼出嚟咧就好似比较系即系原始同埋直接一啲啊，咁所以呢一个咧就就是、大家自己衡量啦吓。 同埋我觉得佢多咗一个潮流嘅嗰个分喺入边，因为近年真系好多人讲滴鸡精，我唔知道你认唔认识，就系、是。好多孕婦咧，媽媽 group 咧就係講滴雞精好好，好補身。但係我今日飲完之後，我自己覺得嚇有少少明大於實咯。 你飲唔出嘅補唔補身嘅嘢，你又冇咁膚淺。 唔係啊，即係陣味啊！啲人講到話好香啊，好大陣雞味，我同雞精差唔多啫喎，真係。除咗個顏色啊，顏色我覺得係易入口嘅。 我覺得還可以啦，都係嗰句啦。我覺得飲呢一啲。即系滴鸡精呢一啲，其实有时候我成日都觉得咧，系唔系有必要咧？因为某程度有啲时间，你可能你自己吸收啊，你平时如果饮食均衡啊，营养充足嘅话咧，我觉得可能唔需要饮呢啲噶嘛。 其实系因为老实咧，鸡精同埋滴鸡精咧入边即系嗰个叫做补嘅成分咧，都系一种蛋白质嚟嘅啫。咁嗰种蛋白质的确系会令到你个人咧冇咁攰嘅，即系系会精神少少嘅。咁但系嗰种蛋白质系咪透过鸡精先吸收到咧？唔系嘅，即系你食鸡其实都会吸收到，不过可能你因为食鸡嘅同时，你就会摄取埋佢脂肪啦，同埋其他可能鸡嘅嗰啲即系叫做佢嘅。营养成分啦，咁就会唔系咁针对性吸收嗰种蛋白质咯。咁、所以我就即系其实有一啲中医都建议嘅，如果你自己炖到鸡汤嘅话，可能饮鸡汤你均衡地吸收咧，好过你咁针对性嘅。咁但系学你话斋方便咯，即系饮完自己心理上边好过一啲，都系一件事嚟嘅，好似。 系，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嚟紧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咧，都知道吓将会大家都系饮饮食食啊，都可能停不了噶啦。咁大家记得要留意。 一下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三嘅时候咧，同力 call 啊，继续讲下新年嘅时候咧，点样样 keep fit 减肥，或者啊睇下应该点样注重饮食啦吓。 好， 好，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